的不周到，在太后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上几句，可就够他受的了。但是不按等级差别招待，又怕醇亲王怪罪下来，这急得李鸿章啊团团乱转。但是内部的陈设布置，李总管的房子要注意讲究，陈列品既要富丽堂皇，又要文雅宜人。布置完毕，李鸿章又亲自检查一遍，对醇亲王的书房简略地看了一看就算了事，但是对李鸿章的房间则特别精心审视挑剔了一番，又命人本着清静文雅富丽堂皇的要求重新布置，这才算完事儿。4月13日一大早，李鸿章便头戴珊瑚顶带，身穿蟒袍，外置锦鸡补子马褂，率领着北洋水师以及天津地方官员亲赴河口迎接。正午时分，醇亲王李莲英一行浩浩荡荡抵达天津，但是一听奏乐，一群不伦不类土洋结合的乐队便吹打起来了。李鸿章急步上前，彬彬有礼地请过对安，拜见过醇亲王，再与李莲英见礼言欢，殷勤地问着，然后车水马龙护送两位钦差大臣前往行辕下榻。夜幕降临，海面异常的平静，醇亲王一行登船出海，坐的是北洋舰队最大的一艘军舰定远舰，舰上最大的一间舱房也就是定远舰管带，后来经过重新布置改为醇亲王的卧室，而其次一间本是李鸿章所用，特意留给了李莲英。专门办这趟差事的天津海关周富亲自领着李莲英进舱，原以为一定会得到几句夸奖，哪知啊并没有得到夸奖。头戴六品花翎顶带，身穿一身灰布衣服的李莲英问道，莫非船上的舱房都如此宽敞明亮，怎么这间舱与王爷的竟差不多了呢？ 总管说哪的话呀，兵船的规矩最好的一间留给管带，也就是王爷住的那间，再下来就属管驾所用的一间，特为您总管留的。 啊，李莲英仿佛恍然大悟，在屋子里转了转，原来还有这么多规矩，那么李中堂呢，他住在哪儿？ 中堂大人是主人用的一间比这小些。 这怎么可以啊，李鸿章是主人，他乃高品大员，为咱大清朝啊驰骋疆场，名扬海内，咱家岂能与他相提并论呢？你替我换一个地方。周福心说，你还假客气啥呢，谁不知道你的品行。叶儿笑着说， 哎，总管不必客气，这一切全是中堂大人吩咐的。 李中堂是敬其主而尊其仆，咱家岂能没有个轻重分寸。周大人，如果真没地方换也不要紧，我看王爷舱边的那间套房倒挺不错的，咱家就住那儿得了。您知道李莲英为啥这般客气吗？原来这次出行前，慈禧太后曾经一再叮嘱她要格外谨慎，切不可因为贪图享乐走漏半点风声，加上她这次是与醇亲王一起来的，心里也有点怕，唯恐一招不慎落个安德海那样下场。再说周旭听了李莲英的话，真想笑掉大牙。原来那个套间啊，是羊毛房，也就是仿照洋人建的厕所。李莲英啊，因为不认识那白瓷抽水的洋马桶，竟然要在那里住下。当然，他也不敢明说， 否则李莲英的脸上怎么能挂得住呢？只好答应找李鸿章请示一下。此刻李鸿章正穿着一身凝绸夹袄裤，光脚坐在铜床上，让侍从给自己洗着那双长满了金眼的脚。一听周父的话，不由得捧腹大笑，但随即停住了。但就这一点看，这李莲英远非安德海能比，越是如此说明越有文章。想到这里，只听李鸿章说，你拿你那间仓给他，你自己找个地方挤挤，记着此人可不比安德海，一定要小心伺候，不得有半点差错。蓝色的海洋波涛汹涌，天水相连，海风习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莲英便忙开了，又是端水又是送饭，有条不紊，看得醇亲王内心佩服不已，怪不得太后少不得他这么一个人。一想到慈禧太后，醇亲王立刻便生警觉起来，因而提高声音说，莲英歇着吧，你也是李中堂的客人，不必为我费神。 老佛爷交代过让奴才伺候王爷，就是老佛爷不交代，奴才不也应该这一般伺候吗？ 行了，你也是奉太后旨意出来的，何必还讲这些礼数啊。再三劝阻，李莲英这才歇手了，但却依旧守着他的规矩，悄悄地肃立在门口。见到李鸿章也照样请安，一点都没有往日作威作福的样子。醇亲王看了，心里一直纳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莫非平日里传言有假不成吗？晚饭过后，吕顺已经在前方了，码头上灯笼火把不计其数，宛若白昼一般。吕顺守将四川提督宋庆，身穿黄马褂，头戴双眼花翎，率领着属下将官，已经早早的在一旁跪接。如此壮观的场面，李莲英不由得有点飘飘然了。站在醇亲王身后，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样子。可惜的是时候不早，醇亲王下令一切繁文缛节都免了。终于到了检阅海军的日子，这一天阳光和煦，海面上风平浪静。一大早，醇亲王便身穿黄行装，上面罩着五爪金龙四团石青褂，头戴三眼花翎宝石顶的凉帽，坐上红色洒金的大轿，在震耳欲聋的号炮和乐声中，与李莲英等人来到演武台。演武台搭在旅顺港口左面的黄金山上，黄金山三面环水，一端连着陆地，其上坦荡无比。演武台就搭在山前临水的地方，站在台上俯视那一望无尽的海面，真让人有海阔天空心旷神怡之感。且不说是观看海军操练，仅仅呢只站在台上把酒临风一番，已便是莫大的享受。海面上十多艘军舰一字排开，有北洋海军的定远、镇远、济远三铁甲船，超勇、扬威两条快船，以及属于南洋水师由福建船政局制造的开济、南琛、南瑞等战船。随着李鸿章一声令下，会操开始了。顿时只见十几艘军舰战旗飘扬，成一条线，一艘艘鸣着汽笛劈波斩浪而来。身着灰蓝色军装的北洋海军官兵整齐地肃立在甲板上，当经过演武台时，各舰礼炮齐鸣二十一响，向两位钦差大臣表示敬意。如此威武壮观的场面， 李莲英平生啊可还是第一次见到，看着那飞驰而去的军舰，忍不住向李鸿章说道：李中堂这么快啊，当年李太白如果是乘此急下，该有万里江陵一日还之说了。 哎，这还不快啊，英法等国卖给咱的这些船其实啊早已经落伍了，如若太后还能拨些银子重新构建更好的舰船，那比这还要快得多呢。 李莲英张着大嘴问道：那还了得，再快了这人怎么受得了啊。 李总管，鸟疾飞鱼游走都比火车轮船还快，人家西洋早就研制加速设备，让火车轮船越来越快，他们都能受得了，咱们难道就不行吗？ 当然行，当然行。 接着开始操演阵法，十多条船前进后退，左右转弯，行动如一，颇为壮观。这把李莲英看得眼花缭乱，连声称好，赞赏之余不免困惑，忍不住又开口： 中堂，海面如此辽阔，这么多的船只是如何指挥的呀？竟能如此整齐划一。 李鸿章转脸向北洋水师大将天津镇总兵丁汝昌说： 雨婷，你给李总管说说，回总管的话，白天打旗联络叫旗语，晚上则用灯号。 那是由谁指挥呀？ 由旗舰指挥，今天镇远舰就是旗舰。 那旗舰又由谁指挥呀？ 这 可把丁汝昌给难住了，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。李鸿章见状急忙说： 今天自然是由王爷指挥了。 听了这话，李莲英才仿佛明白，谁知不一会儿又想问，忽然看见坐在旁边的醇亲王正瞅着自己。李莲英急忙止住了，以为醇亲王心有不满之意，其实醇亲王和李莲英一样都是门外汉，根本不懂得海军操练一事，但他好歹是总理海军的事务大臣，如果问这事岂不惹人笑话。正好李莲英替他开口了，谁知刚有了点兴趣，李莲英却打住，于是说道： 我看现在这阵法呀好像是一字长蛇阵，鸿章，既然莲英感兴趣，你就传令让其改为二龙抢珠阵法吧。 李鸿章当即派遣一艘快艇追上镇远舰传达命令，时间不长，只见镇远舰上红蓝二旗交叉三挥，打出了旗语，刹那间首尾衔接的一条长蛇渐渐化为人的字形，镇远舰居中左右各六舰以双龙入海之势向黄金山驶来，鸣炮致敬。接下来便是最重要的一个节目，轰船。为了应付这次检阅，北洋衙门特地从轮船招商局低价买了一些旧船作为船把，桅杆特别高，上面悬有五颜六色的旗子，此外还有大小不等漂浮在海面的许多目标，远远望去就如同一片片小小的树叶。只听一声令下，首先是海口东西两面山上炮台的几十门大炮一齐开火，交织成一道激烈的火网，封锁住入口的海道。接着只见南北洋十多艘战舰东西两面排开，头尾南北炮口直接对靶船开火，上了舰，火光硝烟轰响，海面腾起滔天巨浪，将假想的来犯之敌粉碎殆尽。李莲英被这场面深深地吸引住了，忍不住连声的称赞，倒是把这个醇亲王看得心惊肉跳。也难怪，自小生长于王府，哪见过这种阵仗。 直到李鸿章递上望远镜，这才大梦初醒。 王爷，总管，现在是单炮实射，你们顺着方阵左前排第一只靶船看，一只只的打。 醇亲王定眼看去，只见不知什么时候，海面上已经再次出现50只靶船，又是一声令响，一声巨响，一道硝烟腾起，左手的第一只靶船粉碎，刹那间海面激荡起伏不已，其余的靶船飘荡不已。按说下面的靶射当然不容易，谁曾想接着又一声令响，砰砰砰，49声炮响，依次腾起49股巨浪，剩余的靶船一只只依次粉碎，真的是弹无虚发呀。 醇亲王看后虽然心有余悸，但也忍不住夸了一句，太精彩了。 能得到王爷的称赞可不容易啊。李鸿章见状，急忙令人取来纸笔， 王爷您就尽兴题诗吧。 醇亲王接过纸笔，情绪激动地写下一首诗：黄金山顶炮台，越南北洋战舰何操，海门袭战麦昆明，骇浪惊涛获脚营，一句灰飞腾赤壁，八方雷彻列轮营，星罗示恶关山险，激烈攻从掌握城，绝顶开岩环太息，天心未厌诗人情。 随后转脸向依旧有些飘飘然的李莲英问道，莲英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 好，太好了，奴才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诗。 我说的是操练。 哦，回王爷话，奴才觉得真是精彩纷呈，弹无虚发。 你知道就是了，回去跟太后回奏，海军办得不错，很值得在这上头花些钱。旅顺北洋的门户守护得非常的严，请太后放心。 奴才知晓，奴才一定如实回奏。 那恭顺小心谨守本分的样子，把众人看得非常的惊奇，深感到意外。在他们想象中，李莲英即便不是法门寺中的刘瑾，也该是连环套中的冉九公。 辅佐不少官员，曾亲眼目睹过安德海当年经通州过天津沿运河南下的那种气派， 两者相比更使人难以相信李莲英是慈禧太后面前说一不二的大总管。只有李鸿章因为他如此反而格外重视，急忙找个空找来周父等人，说道， 我与你们说过，此人不比安德海，要小心提防，现在看来啊，越有深不可测的样子。你们想想该如何摸摸他的底才好呢？ 这时候周父很起劲地说， 太监总是太监，没有不喜欢戴高帽子的，我们吹他捧他，不信他不受用。 哼，谈何容易，你不可过于自信，他远涉风涛，还委屈戴个6品顶戴，必有所求。难道醇亲王没人伺候，太后特意派他来照料？不会， 你尽量找机会跟他接近，想办法摸摸底。 是，卑职一定尽力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